若望福音第十章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不由门进入羊栈，而由别处爬进去的，便是贼，是强盗。由门进去的，才是羊的牧人。看门的给他开门，羊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，并引领出来。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，就走在羊前面，羊也跟随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绝不跟随陌生人，反而逃避他，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。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，他们却不明白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。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，羊没有听从他们。我就是门，谁若经过我进来，必得安全，可以进，可以出，可以找着草场。贼来，无非是为偷窃、杀害、毁灭。我来，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。我是善牧，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。佣工因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一看见狼来，便弃羊逃跑，狼就抓住羊，把羊赶散了。因为他是佣工，对羊漠不关心。我是善牧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。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。我还有别的羊，还不属于这一栈，我也该把他们引来，他们要听我的声音，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，一个牧人。父爱我，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，为再取回他来。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。我有权舍掉他，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。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。因了这些话，犹太人中间又发生了纷争。他们中有些人说，他附魔发疯，为什么还听他呢？另有些人说，这话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说的，难道魔鬼能开瞎子的眼睛吗？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，正是冬天。耶稣徘徊于圣殿内撒罗满游廊下，犹太人围起他来，向他说，你使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，要到几时呢？你如果是墨西亚，就坦白告诉我们吧。耶稣答复说，我已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却不相信。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为我作证，但你们还是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我赐予他们永生，他们永远不会丧亡。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。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，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将他们夺去，我与父原为一体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砸死他。耶稣向他们说，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事，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，而是为了亵渎的话，因为你是人，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。耶稣向他们说，在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着，我说过你们是神吗？如果那些承受天主话的，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，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，那么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，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，你们就说你说亵渎的话吗？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但若是我做了，你们纵然不肯信我，至少要信这些工作，如此你们必定认出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。他们又企图捉拿他，他却从他们手中走脱了。耶稣又到约旦河对岸若翰先前施洗的地方去了，并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，若翰固然没有行过神迹，但若翰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。